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个叫做何大河的歌手所演唱的《朱老三》。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所认为的那个朱老三。我知道这首歌是因为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何大河就带着这首歌，带着他的故事，在那档节目现场演唱。何大河说，朱老三是一个短发的女孩，是他曾经爱过的一个女孩。不过听过这首歌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个叫朱老三短发的姑娘吧。我只是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疑惑这样的一个问题，居然有人可以把这样的名字唱得如此清新脱俗，所以可以判定当年他爱得有多深。另外我还有点恍惚，这明明是一首民谣，可是你听着听着却有一种听一段折子戏的感觉。对，就是才子佳人的那种。何大河就是那个唱戏的书生，他娓娓道来他对那个女孩的执迷，从开场的大梦初醒睡眼惺忪，到最后副歌部分的爆发，他唱到要烧尽所有的花只是为了你这最后一朵，听起来既疯狂炙热又浪漫肉麻，让人无法拒绝。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吧。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黄月的这首《折子戏》。 夏夜，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遮开了一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弧形不能免俗的是死变生离。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眼睛。

识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其实都没有。我今天在办公室准备节目，听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杨宗纬的声音真好听，就像是一杯咖啡，不过却唱出了我们最隐忍的痛。这首歌其实都没有，算是杨宗纬的所有音乐作品当中比较虐心的一首，全歌没有一个爱字，却字字句句都在唱思念。去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假装忘掉所有的回忆，却发现思念总是悄然而至。那些你以为忘掉的，却在你好端端的日子里，因为一首歌，一句安慰，一个相似的场景，猝不及防的哭了出来。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只要足够爱对方就会有结果，但是世事无常，很多人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驻足一段时间，就会毫无征兆地离开。可能我们都曾经憧憬过，后来没有结果。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讲不完的故事，有的只是所有的不甘心。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李荣浩，懂了就懂了。 老师教的二十四节气，懂了就上了年纪，戴着耳机听着流行歌曲，磁带在铅笔上老去，数着钻戒走出校园，今后不能再作弊，我写的二十四行情书，等法律允许我就娶你，留在那个我和你幼稚的年纪，有再多人再多事无能为力，我解开了书本上的方程式，却解不开对你的小心思，留在那个我和你懵懂的岁月，有太多太多的话力不从心，我拦住了放学的姑娘，却拦不住大家向远方。 我和你幼稚的 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和小月月一起创作的懂了就懂了。有人说小月月真的是一个宝，如果她不说相声的话，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填词人。这首歌里有这样的歌词，留在那个我和你幼稚的年纪，有太多人太多事无能为力，我解开了书上的方程式，却解不开对你的小心思。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整首歌的亮点，歌里有24节气、课本、书桌、方程式，这些极为简单的又直白的这种表达，可以说唤起了很多人满满的回忆。歌里还唱，今后不能再作弊，等法律允许我就娶你，这样的歌词恐怕也或许只有小月月才能够写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把生活写成歌的一种表达，听着这样的歌，心里可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甚至是流泪，但嘴角却不自觉地上扬起来。我想这可能就是青春吧。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光阴的故事，王平与你一起分享夏日清凉。

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白天遭遇的状况如何，但愿这个时间你可以把那些琐碎烦心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我们享受一个极为纯净的而且比较自由自在的听歌时间。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在这时间我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范晓萱星星。 谁愿意看着自己付出真爱没有回应？谁愿意欺骗自己不停不想冷却伤心？热热的心都是为你不休息，爱我就像 精选集专辑里面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是老歌，而这首歌是当时的新作。这首歌是由纪中平为范晓萱量身打造的词曲，并由许德昌和刘天健两个人共同完成制作，在四个人的合作中更带了一点另类的风范。而范晓萱的演唱 好像在01年这张专辑的时候又回到了早期气声式的这种诠释方法，纯质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相当的舒服。而今天我为什么会想起这17年前的老歌，是我身边的一个喜欢天文的朋友，对，也是一个主持人，他前两天又说了天上的一个信息，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他说每当小行星靠近地球的时候，就是观察它最好的时机。上个月一颗去年发现的小行星2017 Y15 飞过地球，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被发现了，就是这个2017 Y15 不是只有一颗，而是两个小行星，它们环绕彼此一圈大概需要一天，它们的个头差不多只有900米左右，不知道它们在太阳系里就这样一起流浪了多少亿年。如果小行星也会唱歌的话，大概是过顶的口气。环游是无趣的，但至少可以陪着你。一起来听郭顶的这首《水星记》。 让眉眼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心情怎么 信，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弦子所演唱的《不睡觉》。 抱着枕头，想象他的肩膀。应该怎么样模仿，不知不觉就仿佛舍不得天亮，绵羊累了，路灯醒了，刚好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品尝酸甜的幻想。闭上眼睛练习怎么呼吸，如果他真的微笑就在嘴角飞行，手机响起你的讯息，一字一句猜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心情。铃哒铃哒雨下次陪着我偷偷流泪的落地窗， 说你心里有多少人生活是比较规律的。我不是一个很规律的人，因为我时常在夜里写稿，夜里去录音，总觉得万籁俱静的时候可以有灵感。 但是我也时常告诫自己不能老这么熬夜，对身体不好。然后我最近就在很努力的想把生物钟倒过来。关于睡眠，今天我看到了一条最新的研究信息，所以想在这个时间在节目里头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信息的开场是这样写的，说每一个器官每天都需要休息，而大脑是人体这个工作的时候最为辛劳的一个器官，其他器官都有清洁身体垃圾的淋巴系统，而大脑是没有的。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大脑会将废物沿着脑脊间的血管排出，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会进行这个清理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想让自己有一个干净清爽清醒的大脑，真的每天要好好的睡觉。不过好像我最近搞生物钟的工作进行的还是让我有点头疼，因为每天一到那个点我就精神的不得了。但愿未来我会用短一点的时间把生物钟给倒过来。这个时间想透过私信跟你一起来分享金志文的这首《失眠》。 关上了窗，还能跟着风去游荡，弄乱了窗，仿佛躺在我的过往，数什么羊，总有一只长得漂亮，越想遗忘的时光就越是嚣张，这样的晚上 失眠，我在想很多收听前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过失眠的这个时候吧。失眠真的很痛苦，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要睡，可是睡不着。而今天我不想跟你在节目当中说怎么样如何去做可以解决失眠，而是想跟你研究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睡不着。第一，我觉得大部分可能都是你心里有事情放不下，惴惴不安，所以才会睡不着。因为有事情你的大脑只要一闭眼就会高速运转。第二，就是不知道何时我们已经不再喜欢喝甜味的饮料了，于是每天咖啡茶都会不离手，白天一不小心就会过量，晚上自然就睡不着。第三，睡前你很可能看了情节极为刺激的电影或者是小说什么的，你的脑子一直处于极为兴奋或者说有点害怕的状态，所以睡不着。哎，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失眠时候的小小的研究。我觉得只有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在你白天或者说在生活里面规避在睡前可能会发生的这些情况，你才能解决失眠。但愿各位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祝你每天都有好梦，身体棒棒的。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杨钰莹所演唱的摇篮曲，歌声当中祝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晚睡吧小宝贝，蔚蓝的夜空多美，小星星眨呀眨，陪你安然入睡。安睡吧小宝贝，蔚蓝的夜空多美，青草也绝露水，陪你安然入睡。夜将我让人醉，看你娇嫩如花蕊，愿你一生平安，幸福永在你周围。安睡吧小宝贝， 前进，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光阴的故事，王平与你一起分享夏日清凉。 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